俄罗斯的全景报网络杂志雷姆区区，叙利亚的复兴报，委内瑞拉的观察报，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，西班牙巴士哥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网站屁特级。纪念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。上述新闻媒体登出金正恩同志的照片，载文称颂金正恩同志，说他以无比的胆略和志气，钢铁般的信念和意志，粉碎美国的核威胁和恐吓，使朝鲜堂堂的跻身于有核国的前列，还以特殊的政治实力领导全体军民展开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攻击战。